间停顿，疗伤是多漫长的过程。爱情后遗症，陪我度余生，痛苦缺少整理爱还未。 The Mars and Megan Trainor, More Than Friends. 子琪倒数 一点一滴，每一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试着一直倒数着。

时候，但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后悔？还是只有我？ Oh, oh, oh, oh, 你有没有？时候，但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Turn off. 九月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去哪儿、哦哦哦、你看那、啊、九点钟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？世界上七千个地方，我们定居哪？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你喜欢去哪？青海或三亚，